三大撚門，一個肥肥佬黎，屌你老尾，一個燒藥丸，屌你老母，一個鄭經翰，三大撚人啊，又出律師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交風搞雨，屌你！ 喂，你講咩啊？你個冚家雜！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著。 花生當飯食， 我哋最積極。 HKP 乜白派好特別，我係燒友， 我係鄭經翰， 我係肥佬黎，撐呢班後生仔。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又翻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咁我 喂，头先我留咗个问题啊， 我就想问咧，阿 Gary 嗱，我而家收到嘅信息咧就系阿富仔咧，即系我哋叫佢富仔啦，大个少少啫， 系 佢有机会翻翻去新东，你觉得对你有冇少少影响啊 ，Gary？ 冇咧就冇咧就呃你嘅，一定系、一定有，因为票源都会接近嘅。不过当然啦，新东其实而家整个布局仲有好多好多嘅变化嘅，其实系。 唔系，所以我就话嗱，既然你同阿富都系一场兄弟啦，我哋都系一场兄弟啦，咁佢翻翻去新东，咁你选超区 咯， 阿富仔选翻呢一个嘅， 咁啊皆大欢喜啦。 新东系咪真系冇钱、啊？ 即系喂， 唔系啊，你好似奥巴马咁样，即系。 我靠翻嚟， 喂！我覺得而家你都得喎，你嘅勢頭兄弟， 我都即係好如實地答曬你頭先我考慮嘅因素喎。每一個電台都係咁樣講嘅喎，真係我係心目。 唔係你唔你冇封死條門噶嘛係嘛？但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咁樣係對你嗰條路線咧，第一攞到個議席之餘咧，仲係能夠即係闖一條血路嘛。係錢係多。系日後當選完之後，我都唔知點樣 serve 啲，咪嗰度再諗啦，揾多啲義工啦。 唔係同埋原則性問題咧，真係無忘初衷， okay. 無忘初衷係。 係嘛？但係就阿富仔咪對你有影響咯。 Very unlikely， 咁都冇辦法啦。佢 唔係我就笑阿富啊， 都有參選。 你知唔知啊？我嗰日打我同你 WhatsApp 緊嘅時候咧，啱啱就同阿富通電話，我話你死阿富，你就話翻去，大佬嗱，你個袋嗰啲嘢咧就俾曬 Gary 立曬你。天，我土，你對我而家冇信心啊？咁講，你阿富。 不過我想講喺嗰個務實本土路線嗰度，嗰、那個完全係新同盟自己打拼出嚟嘅。 係啊，同阿富冇關嘅。 鄭家富對新民主同盟有恩，對我亦都有恩，因為12年嗰陣時確實佢係有即係推薦我哋， 冇錯， 即係推薦湯家華啦、陳志全啦、張超雄啦，同埋我嘅，即係有過票嘅過程。呢、這個有恩我， 佢亦都係最落力幫你拉票噶嘛。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其他嗰啲就係咁俾個名嘅啫。 同埋今次大家知道，我哋新同盟出咗個票王。 系 帮啊，任佢仔亦都系阿富即系 条僆嚟噶嘛，男人你讲嘢 徒弟啦，系咯，系咁。其实佢今次做咗票王之后，我哋都喺坊间，即系唔系净系我啦，新同盟唔系净系得范国威噶嘛，佢都叫鼓励啊任启邦咧出嚟系选立会嘅。咁所以我哋都应该要思考系咪即系，如果你话无尽嘅话咧，新同盟都应该要无尽地去谂下系咪应该要分 成单 添咁样。 哇，你真系啊！ 哇， 嗱，兄姐上次笑你压票尾两万几， 唔系冇基础。唔係冇基礎啊！上次12年嗰陣時，我哋有八個區議員，我哋今次有15個。咁所以如果你從嗰個嘅裝腳理論嗰度咧，我哋確實係可以咁樣去推論嘅。不過當然風險係一定有，亦都唔低嘅。 咁我寧願你冇使幾百萬嗰個風險去籌啦。喂Gary， 我唔係吹捧你啊，即係我而家飲大兩杯更加唔怕啦，亦都唔會再即係選嘅人，我怕咩講錯嘅啫嘛。喂，你真係有機會贏喎，大哥。喂，而家你擺到咩人上台選超級區議會啊？喂，我打俾林卓廷。因为佢都嚟过做我节目，即系同我哋比较 close， 话你选啦。佢屌我知名度唔够啊，我都想啊，我宁愿稳稳阵阵喺新东，叫阿最多嗌阿姐排第二，帮我顶顶啦咁样。欧乐轩，咁佢又话喂，大佬啲党友都唔会支持我啊，你试下同我问下何俊仁啦。屌我话我帮你问，大佬系嘛？我点同你问何俊仁？ 你啊真系喺度问啦，真系 系嘛？ 你仲喺度呼吁下？仲有一个方案嘅 系点啊？ 就系散兵。 山頂得唔得？ 不過而家得1001個位幾個咁樣。 咪係咯。 但係如果從好似你要答你嗰個問題，從理念宣揚嗰度，從即係世代交替，從民主運動，如果佢哋真係有新嘅理念嘅話咧，呢個係未嘗不。 喂，但係立法會嘅選舉層次係同區議會嗰個層次係爭啲噶嘛？ 嗯， 即係例如話，你冇理由喺個論壇裏邊，你唔係能言善辯，你起碼頂得下。是咪？即系嚟 Gary， 我好信心，因为我见过你啲辩论啦，你起码顶得两嘴噶嘛。咁、但系第啲系咪真系可以做到你嗰个角色？ 要实践啦， 系嘛？ 要实践啦。 OK， 系咁啊。 跟住我另外一个问题，再 follow 小选举，又系漏咗头先。 哇！咁、就是、多选举嘅喂，大佬。 喂，我好奇怪就系、是、阿爷今次都有少严阵以待，虽然有少放松，系嘛？冇理由唔喐你身同埋。 哇！喐到七彩啊，各位！即係傳媒又淨係等睇到我哋嘅光明面，唔知道我哋辛苦。我今次都係被重點地圍剿㗎。 你係贏少一票㗎喎、哦。 係啊，我係跌咗㗎。 你贏七百幾樓啫嘛。 喺選舉日當日有記者走埋嚟，係見到中聯辦嘅人係去到我選區裏面㗎。係 嘛？ 我今次係過去嗰十幾年四屆嘅選舉史無前例地遭到圍剿，人海戰術，抹黑嘅黑函用咗大量嘅資源，最尾嗰十日八日嗰陣時咧，每一日有十幾人係喺我地區裏面派匿名嘅抹黑黑函。 抹黑你咩啊？ 哇！你本土啊，咁你梗係踢劫啦，你踢劫啊，梗係港獨啦，咁樣又搞呢啲嘢。有啲呢，譬如話早前我同阿毛孟靜議員兩位，招顯聰喺呢個2013年嘅8月，咁因為特首答問大會佢被無理拘捕兩次，我哋幫佢搞記者招待會話濫捕，佢又整個黑函呢就話，哦，范國威支持呢個招顯聰闖入呢個解放軍軍營，仲幫佢搞呢個嘅記者招待會，仲唔係港獨呢啲咁嘅插裝架喎，做好多啊，你知唔知啊？係。 但係好奇怪地咧，即係其實佢喐你其實有啲難度嘅，但係其他啲僆 有力咧，佢係所有嘅商料都喐嘅。有嗱馬灣、譚海邦，我哋嘗試係去突破我哋嗰個衝出新界東，即係又或者係地區營政黨呢個宿命咁樣，佢一樣面對我嘅待遇， 是 一樣係有大量嘅黑函，一樣係嗱，我哋新同盟裏面啊譚海邦係有全港知名度啦，佢都講好多港人優先嘅議題嘅，佢都係遭受呢個打壓㗎，都係話佢搞港獨㗎，係， 嗯，即係屈你哋搞港獨， 係啊，屈我哋搞港獨， 但其實你，但其實你從來都係對港獨有保留，甚至乎反對㗎嘛，係咪？ 係，我哋冇講過呢樣嘢，即係 你只係認為本土優先啫， 係啦， 其實喂。老實不相瞞，其實我哋嘅差異唔係其實太大嘅啫喎。如果你唔係講獨立嘅話，你唔係講勇武抗爭嘅，其實同泛民主派唔係太大差 異。我好簡單，我係覺得喺政策倡議嘅層面裏面去解決或者舒緩中港矛盾同埋一啲社會問題。 喂，其實喂，我同你都會贊成攞翻呢個審批權嘅咯， 翻程政審批權， 甚至乎有陸路離境税去令到太唔好咁多人湧入嚟香港，或者水貨嘅成本係增加咗。 係啊， 其實冇唔係好大差異嘅啫喎。 不過本土好主義嘅冒起嗰陣時候，有好多人好有戒心嘅，咁所以就會變咗有好多唔係我哋應該要受嘅罪名就擺喺我哋身上。 嗱，因為點解咧？同你一齊冒起嗰時候咧，有班癲佬喺度嘛。 係係。 我哋覺得佢喂屌鬼鬼地喎，呢班人咁無端端點解會轉到呢個立場嘅大哥？係嘛？咁所以先至即係。不你就執得 快，之 期執得快。 不過今次咧，我哋咧亦都係有一個試練咧，我區又好啊，譚海邦又好，即使有咁多嘅。嘅黑函嘅話咧，係證明咗一樣嘢，選民係分得到，開始分得到。 嗯， 即使而家行出街，仲有好多人，哇！本土就梗係暴力啦，咁樣係嚇。咁、但係佢哋開始分得到，即係務實本土路線同一啲即係建國啊，或者係港獨嗰啲係唔同嘅倡議嚟嘅。 係咁，但係你講呢個務實同埋即係你話嗰啲行動嘅本土啦。喂，咁其實我又想講翻即係譬如好似你頭先睇到鉛水嗰啲問題。喂，咁鉛水嘅問題咧，即係嗰啲村啦，好多人都話啦，即係喂，今次有五個村係重災區嚟嘅，但係四個村咧就係即係嗰啲建制贏咗啦。喂，咁有啲人就話啦，喂。嗰啲點解會輸得咁緊要呢？就是、因為新移民嘅問題，因為嗰啲新嘅村新落成嗰啲村咧，多數都係新移民嚟嘅。譬如好似 Q 仔話齋啦，喂，嗰啲人你可以放棄噶啦，因為咧新移民嚟嘅，咁嗰班人咧就唔係你接觸到嘅。即係譬如好似之前立場啦，都做過一個即係 research 啊，就話有即係而家好多即係啲嗰啲社工組織啊。即係譬如好似新家園嗰啲組織咧，嗰啲接觸到你接觸唔到嘅人嚟 咁所以喂， 喂，我有個理論啊 ，Gary 就係、是、我上個禮拜同阿 Anthony chit chat 嘅時候咧，講緊新家園嘅時候咧，我哋有個即係覺得有個風險喺度， 係 就話咧嗱，一方面我哋好本土，就即係好排斥呢班人，或者甚至乎覺得呢班人係黃種，當然唔係你啊，即係有。嗰啲派你個派別裏邊有啲人高 to 花噶嘛，係咪？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成個左仔加強嗰啲咁嘅服務，由搖籃到墳墓，甚至乎咧，我哋上個禮拜睇到嗰邊報道咧，就話你一嚟香港加入我會咧，即刻整張中國兒童嘅電話卡俾你，跟住有廣東話班啊，英文班啊，哇，大佬， 哇，點止蛇齋餅種啊，真係！ 所以最後就證實咗啦，即使你有鉛水嘅問題，我都可以原諒你。因為咧，你由我由嚟香港呢一刻開始到我做成選民，我哋個憂慮就係咁啊。如果咁樣搞法，會唔會即係逼曬呢班友咧？完全係唔撐我哋 係有機會㗎，呢種咁樣即係全方位嘅蛇齋餅種嘅。 咁你會唔會放棄呢班人咧？ 咩話？ 會唔會放棄呢班生意人？ 我亦都想再次搞清楚論述，即係我哋講話即係單程證審批權啊，又或者甚至乎係要試下咪要調整每日150個，都係話佢未嚟到香港。 系 嚟到香港之後，其實 作為 香港人嘅話咧，咁就要用翻香港嘅政策去處理。又例如，我都唔係好贊成，即係呢個終審法院嗰個裁決，就話即係少過7年都可以申請綜援。咁但係而家制度就係咁，你最多只係爭取係去更改嘅啫，就唔係針對而家即係已經到咗步嘅新移民嚇。呢個要搞得好清楚先得。 嗯，你就算爭取去更改嘅話， 係啦。不過你問題嗰個爭取，當而家有呢啲咁嘅全方位嘅蛇齋餅種咁樣嘅話咧，係絕對唔容易嘅咁樣係。 即係雖然你話蛇齋餅種，但係你睇翻即係例如你新同盟邱文俊個 case 咁樣，喂，你佢又有水泉澳村嗰邊都係新落成嘅屋村，又係原水區，亦都大量嘅新移民，但係佢仍然係當選到 嘅。呢、這個有一個數字嘅。嗰、那個水泉澳村其實係講緊 好少 嘅 咋， 得500人嘅啫。咁所以即係會唔會係同啟晴村嗰個比例係唔同咧？咁 喂，啱啱你講開呢單綜援嗰單嘢，就即係同你傾下啦。我記得咧呢單嘢發生嘅時候咧，就好大爭議啦。因為你同阿毛依依，如果冇記錯咧，都係好大意見噶嘛。由七年改翻去一年嘅時候，咁我記得阿長毛啊，我啲黨友啦，咁啊送一首歌俾人。Imagine， 哦，唔係，兩個唔同嘅時序嚟，嗰個係差唔多成半年之後嘅事嚟㗎啦。 即係佢串串嚟啦，唔緊要啦。即係你 嗰次係講緊 話 做一啲嘅聯署嗰啲咁樣嘅， 係係 嗰啲嘅聯署。嗰次係 你其實喺呢個問題上面有冇反省下？即係有時可能會 go too far。喺呢啲問題上面， 我又唔會喎，我覺得反而係即係嗰陣時未釐清楚嗰個論述，確實係有其他人士係混淆啫。我哋好清楚喎。 咁但係好簡單，即係 我舉例，即係我哋即係睇好多文獻，嘗試去寫呢啲政策立場嗰陣時，我哋都即係喺嗰個政策層面去提出呢一個更改嘅建議。確實，如果香港係地少人多，又或者係而家嗰個80年代嗰陣時係由75個增加到150個，呢個唔係鐵板一塊。討論一個移民政策本身嘅放鬆同埋呢個嘅收緊，去配合嗰個社會嘅發展，根本同歧視係絕對拉唔上關係 嘅。理論上係咯， 但係當其他人嚇、啊，即係你話嗱、啊，我亦都喺你完全揾得到啲剪報嘅，有曬記錄嘅，即係就算2012年嘅年頭，最多人講話要即係蝗蟲，我都好清楚。我搞活動嗰陣時話，我唔會用呢 terms 嘅嚇、啊，即係有做過就有做過，冇做過就冇做過。 但係我想 小心嘅，但係當如果其他人有啲人係用呢啲咁嘅論述。吓咁，但 系又因为数 跟住又当咗系歧视嘅话咧，咁啊唔系好掂啊！我觉得系。 但系而家150个人嘅名额都用晒噶噃， 系 咪？ 系 咁就我哋攞翻审批权咪 OK 咯。咁而第二样嘢就系、是、嗱，跟住去翻嗰个政策问题啦，就一年咁，喂，以往都一年噶啦，攞综援。咁如果佢真系有需要，真系做咗 means test 嘅，喂，咁嗰1000零2000蚊，你真系信啲佢哋讲嗰啲叫所谓蝗虫啊？會走係呃你咩？我都真係唔信。 佢申請嗰陣時係有屋企人嘅，即係有一啲特別，同埋現有嘅制度係處理到 家庭作為單位㗎嘛。 除咗係家庭作為單位，係仲有酌情權嘅，而社署係經常行使酌情權。我覺得未需要去大即係。 即係開咗呢道大到咧，就將七年變咗做一年啊！ 唔係，因為點解咧？佢嗰陣時候成個七年咧，其實佢攞咗成幾萬嘅 discretion 喺一年，我冇記錯。喂，其實你呢個政策就係名存實亡啊！從一個執政者嘅角度嚟講，係嘛？喂，如果你 set 七年都冇用得，你 set 十七年又冇用得。喂，你不停一路俾 discretion， 一年係幾萬個呢啲咁嘅 case 俾 discretion， 因為就算終審法院個裁決嘅佢哋嘅判詞裏面都預留咗啲空間咧，呢啲係由政府係透過正規最正式嘅，即係喺修法嘅過程裏面，即係喺立法會嘅過程裏面係去做嘅，即係完全係可以咁樣去做嘅。 啱啊！ 我係就係作為一個立法會員，係從嗰個角度去提啫嘛。 咁但 係 你會， 但係討論咧，我覺得有時 go too far， 即係左右好，右又好咁樣，係即係真係又係一邊唔係法西斯，另外一邊就 因為點解咧？我話曬都做咗廿年區議員啦，同你差唔多啦。而家你今次廿年內差唔多我哋因為 十六年啫， 我就見咗好多啲咁嘅綜援個案咧，即係。第一，我相信社會福利處呢個制度咧，都唔會俾你博到網嘅。當然有，但係少部分。咁第二就係佢都適當咁利用佢個 discretion 噶嘛，係咪？咁既然你由量變變質變嘅 discretion 嘅話，咁你冇理由修改翻去一年。你哋咁強烈反對嘅噃，話時話真係有， 我係覺得係唔需要咯，睇數字咯，係。 但有幾萬人喎、啊？ 現有已經處理到咧，現有嘅社署佢嗰個酌情嘅行使已經處理到。 但 係 幾萬個 discretion 就變咗名存實亡咯，discretion 係嘛？一年喎、啊，係嘛？即係你不停喺度俾 discretion， 咁不如你改喺度 policy 去啦。即係一係就你全部 cut 曬佢啦，係嘛？But anyway， 我哋跳個第二個題目 ，Anthony 好似有個 critical 啲嘅問題在。 Okay. critical 啊，我記得你嗰陣時搞過嗰、那個港人優先議案噶嘛，係咪？嗱，你港人優先議案 12年同埋 舊年年底有一次啦， 係啊係， 咁就啱啱啦，即係其實選即係選舉之前一兩個禮拜到啦， 係。 我記得毛姨姨佢有提過一次， 佢嗰個話捍衞香港不受大陸化議案。 系啦， 有少少唔同嘅，系其实比我更加直接嘅。我讲嗰个咧用 positive 咁去讲嘅，即系港人优先。 系 阿毛姨个就同我2012年嗰阵时嗰个选举主轴系一模一样。 喂，不如你读下 Gary 嗰个优先议案嘅具体内容啦。 咁你审批权嗰个咧，咁呢个我哋就同意啦。咁头先讲咗啦。咁第二就系话修改基本法，取消双非婴儿嘅居港权。嗱，咁你头先就讲嗰样嘢，就系话如果佢落咗嚟香港嘅话，咁我觉得就应该一视同仁嘅。咁但系而家咧，嗱，你對於個雙非兒童嗰個即係居港權，你而家要修改俾基本法，去直接影響呢既得利益者咁樣嘅影響嘅時候，同你啱啱講嗰樣原則，會唔會有相抵觸咧？ 唔會，你話既得利益者嘛，嗰啲利益根本就唔係屬於佢嘅，咁樣係咁點解要即係點解？ 咁但係雙非佢已經係有咗即係香港人身份噶咯，即係嗰啲嬰兒就係雙非童啊！ 呢個就喺制度嗰度入手，係令到冇咗嗰個誘因，係令到佢鋌而走險嚟到香港，係去生。小朋友啊嘛， 喂，我立此全照先，我就赞成要解决双非个问题嘅。不过我就觉得，唔好用修改基本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就话咧你 俾公民党嘅做法， 因为零 quota 得噶啦，吓、啊、你唔俾嗰啲私家医院喺度搏懵喺度赚钱十几廿万，即系生个细路搞掂。因为点解咧？因为我问过 Martin 嘅意见，因为我听完你嗰阵时候2012年初嘅时候提修基本法咧，我啱啱嗰日咧就去屋企食饭。我話 Martin 修改基本法得唔得？佢話唔得咧。我話點解？佢話呢一句嘢喺基本法係聯合聲明照抄落去㗎，哥仔。 同埋呢個， 除非你將當咗聯合聲明呢張紙係爛紙，雖然老共而家拎當佢爛紙啊，撲街屌係嘛？唔係同埋你修改基本法其實違反咗聯合聲明。 嗰個除咗 考慮呢個 point 先， 我哋唔係從呢個角度去睇嘅，我會覺得基本法係可以修改嘅。 明白 嚇，即係 可以 由頒布到實踐到而家，即係超過廿年啊，係需要修改。 但你會唔會 concern 阿 Martin 個講法就係因為你呢一個條文係照抄聯合聲明嗰個做法咧？因為其實如果你破壞得呢一個聯合聲明喺基本法裏面嘅，喂老共嘅後可以執埋其他嘅喎，大哥， 即係你打開個缺口。 呢個係另外一個政治憂慮，係好多而家現有嘅政壇上面嘅資深議員有擔心嘅。 係咯， 一方面就話，咦，我嘅基本法點解唔修改？即係有好多嘢可能係 out date 㗎啦，有好多唔能夠與時並進。但係另外一個諗法就弊家伙啦，就係、是、你嗰個講法，一修改咪可能會唔會修得仲更加差咧？咁樣係。係 啊，同埋老實講。而家已經大家冇人攞聯合聲明出嚟講噶啦，喂，咁你聯合聲明係得板紙佬嘅啫嘛，喂，其中一個 point 就係呢個 point， 咁你執咗佢，即係違反一個國際協議喎，大哥。 咁好嚴肅、好莊嚴喎。我哋成日都攞嗰樣嘢嚟做尚方寶劍嘅喎，大佬喺度嘈基本法又好，嘈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都係靠一樣嘢嘅喎。所以呢個我唔同意啦。不過 anyway， 跳第三。 就嗱，咁嗰啲其他嗰啲其實好都講咗啦。譬如你話即係將啲教育資源優先俾香港嘅學生使用，咁都冇問題啦。自由行嗰個人數設限，立即取消呢、這個即係深圳嗰一千多行之後搞掂咗啦。 咁啊搞掂㗎，而家一千五啊二行㗎，一周一行㗎。 都起碼有個限制啦，有個 cap 啦嚇。咁啊修改呢個東江水嗰個扣水協議嚇、啊，即係咁呢個我諗冇人會反對啦，係咪？即係海水化淡啊。啊，咁除此之外，咁其實你頭先講嗰個即係雙非嘅問題，其實我自己有個疑問嘅，因為其實呢個咧唔淨止係話即係嗰個中英聯合聲明嘅問題，呢、這個係嗰個 common law 嘅問題，因為香港個政策係屬地啊嘛，唔係屬人啊嘛、嗯，因為如果你唔係話淨係針對大陸㗎，你任何其他國家嘅人，哦、啊，你話即係一個唔好彩，你話旅客嚟到香港呢邊生仔，咁佢喺香港呢邊生仔。咁你自然就係香港人啦，呢、這個屬地。 呢、這個好多國家都有，但係又唔係全世界都係 nationality by birth 嘛，係咪啊？好多國家都有咁，即係例如好多人點解偷去美國生細路啫嘛？咪 nationality by birth 就諗住攞個綠卡咯。 嗯嗯嗯。不過我仲有一個另一個問題， 你美國係會難好多嘛？係係咪啊？個地理上邊上 大佬啊，北面加拿大都好 難，係有呢墨西哥，跟住有太平洋，有大西洋作為自然屏障。香港點解咁獨特？我哋要提就一個有十三億人口喺正隔離啊嘛！呢、這個大家如果唔即係唔用呢個作為考慮，根本完全唔能夠掌握點解要有限奶令，點解要有自由行即係政策嘅一個嘅上限。 因為佢嚟得太 個量大得緊要啊！ 個量又大又方便，個成本又低， 同埋仲有係好即係 同埋你個海關 大陸嘅嘢 A 貨又多，違規嘅又多，唔係呢個轉空子嘅。 唔係呢個某程度上我係同意你嘅講法，不過我就個手段我處理嘅方法就話零 quota 得㗎啦。因為點解你海關啊，你日咁多人， 但 係 就算而家零 quota， 而家就算零 quota， 每個月都仲廿幾個啊，大哥。 係 闖關嚟到急症室，每個月廿幾個，即係兩日就一個啊，最少啊。 咁你問我作為執政者，就算唔係兩證都好。 咁你累積 佢闖。咁你唔通唔幫佢生？ 倒唔錯， 我知 做唔出嘅。你國際城市， 唔係 我 又生你嗰、那個係嗰、那個係醫療嘅問題啊！又話你生咗之後係咪應該有呢個居港權啊？ 咁又 我係講緊呢個問題咧。 嗱，我知咁，但 係前年就已經十八萬，而家應該係去到接近十九萬嘅啦，係不斷上升嘅。 如果每日廿幾個， 你計下條數，計到㗎， 幾百 啫 喎，國母 唔係少咗好多㗎。 咁啊，一年幾百， 但係你會不斷上升㗎嘛？嗯 不過 anyway 啦，呢個 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合理嘅情況。 喂，你圍嗰廿幾人一日，你修改基本法，跟住可能我哋冇咗個風險。喂，咁我就覺得寧願我食咗個廿幾個好過喎。Gary， 我就覺得， 咁 即係我唔係咁定到 你想問一個問題， 我純粹係同你政策辯論。 如果係喺制度上面嘅修改係可以解決個問題，好似澳門唔會有雙非噶嘛。佢冇呢個嘅憂慮㗎嘛， 因為佢基本法冇寫呢個 係囉，係囉，係即係係可以，你會睇到嗰個有同冇之後 咁不如咁喎。如果我係你呢，就寧願如果真係要處理嗰、那個人口政策嘅問題呢，你都不如執下嗰啲專業移民啊、投資移民嗰啲好過喎。 嗯， 因為嗰啲咧，真係如果你話中產嚟講咧，真係影響阿龍個飯碗嘅喎。因為點解屌我又大學生，你又大學生，係嘛？即係你正如有個 unintended consequence 啫嘛。喂，你而家好多逼科，我哋即係我哋啲行家，喂，其實好多都係請大陸人㗎。喂，點解啊？喂，佢又有 net， 佢有 network， 佢讀書又唔差過我哋香港仔。 嗰個 子女計劃嚟㗎， 兩個嘅論點嘅，一個就係話引入競爭。即係真係啊！如果假設嗰個制度本身嘅政策原意係引入專才、優才，係協助某一個嘅產業、某一個嘅發展咁樣，係跟住甚至乎係去提升嗰個嘅水平，係會對即係嗰個行業裏面嘅競爭大咗，人工上升係會拖慢咗咁樣係，咁但係會有一個匯聚效應嘅咁樣。 唔係，即係我知道係兩個唔同範疇嘅政策，都係土於人口政策一部分。我話你如果你要真係認真去 tackle， 即係而家保障。翻我哋啲後生仔， 所以就應該要有另外一個配套，就係計分制啦，就係移民計分制。 即係我話你個 focus 啊 ，priority， 如果我就會擺喺嗰啲專業移民啊、投資移民嗰啲博懵嗰啲身上邊咯。即係你而家其實去阿老阿圖有咩好處啫？其實阿老阿圖就轉個圈翻香港嘅， 但係個量大啊嘛。 喂，嗰啲量都唔少㗎，一年好似萬幾㗎，專業移民加投資移民，你而家嗰每日得廿幾。 即一年得600几，咁你就修改个基本法，咁又似乎即系锤仔打乌蝇喎，大佬 win 拍得啦嘛？ 我用累计系超过180,000呢个数字啫，就是 okay, 一个月廿几，我就唔系咁讲嘅。 不过我觉得机会啲时间， 明白 都唔系好多啦。咁啊，仲有一样嘢，我即系都想你评论下嘅。咁啊，就因为咧。即係我記得你以前呢亦都有啲黨媒就話你呢即係其實係啲港獨分子啊。 啊，黨媒啊， 黨媒啊，即係林，即係 咁將來我預計都可能嗰啲， 係啦。 喂，有數啊！而家我發覺，如果你預咗港獨分子，你要多飛喎，你啊， 咁你係醖釀緊呢啲嘢。 唔係，咁佢哋嗰啲論述 係 唔係鬧你漢奸，就係話你外國勢力，跟住唔係鬧你港獨，就係鬧你逢中必反，其實都係嗰幾個板斧。 而家《環球時報》有一個好具體嘅一啲方法咧，去針對你啲人喎，就係話 你有冇聽到先今日？ 嗱，如果你要去即係出國旅行嘅話，有啲咩事，譬如。被 ISIS 绑架咗啊！即系喂，又要勒索你啲人啲钱啊！喂，咁我就唔会提供咧呢啲叫做系领事服务嘅保护服务嘅。咁第二就系话提供一啲渠道俾你放弃呢啲特区护照同埋回乡证啦。咁、啊，即系令到你咧就失去咗呢个中国公民同埋香港永久性居民嘅身份同埋权利。咁你点睇咧？吓、 啊，我觉得呢啲系精神胜利法嚟嘅，真系有啲无聊。呢个同即系九七回归之前有一啲嘅建制派人士指住某一啲政坛嘅泛民主派议员，吓、啊、你咁唔喜欢康港啊？你移民啦，你走啦，即系咁解啫嘛。 佢根本系变相焗你移民走咯。 你走啦，你走咧，我 有 呢度啦。 你有恐怖袭击喺法国，你唔好嚟中国领事馆啊！你咁大支嘢，你成日提倡呢个建国。 同你讲话吓，我系呀，你反对黑警啊？你认为警察滥权啊？咁你以后唔好报警啦，系。 啊，呢个就好似屈明贤讲嗰啲嘢咁样啦。 本质上冇分别， 系 记住，本质上冇分 别。你唔惊我 咩话？ 你唔惊我？你去到外国， 唔系因为好危险啊！因为如果你尤其去到法国，唔系去到唔系泰国咁样先计啦。哇，泰国会俾人老笠噶，俾啲国安老笠翻去噶，即系你会唔会去泰国先？ 你会唔会揾中国领事馆啊？我未试过，都预示唔到有呢种情况咯。 明白。 咁你自己会唔会有啲即系后备啊？即系譬如 BNO 啊嗰啲啊？ 议员冇噶，主嚟先食啦。 唔得，佢选议员冇噶，选咧佢唔可以攞一个外国护照噶。Otherwise 佢选唔到嘅，超区都系啦。即使佢而家系阿富仔你过嚟，相当我去超区都好咧，都要揸住香港 passport 嘅。 咁你要小心啲，唔可以去啲第三世界国家，尤其系同啲大陆啊非常之亲近啊嗰啲国家， 佢都去唔到啦。你咁讲， 唔使惊啫，惊你唔惊？惊咩？ 太远啦，谂 危言耸听呢个契弟。 要惊啊！反而系就系话，而家我哋替我哋嗰啲新人要去醒醒定定，去做个好好嘅后任议员啦。而家即系 喂，真系话时话咧，0371咧，我哋嗰阵时候咧，咪即系差唔多咧，好多咪势如破竹赢噶嘛。喂，第二届即死好多， 同输特添。唔單止係呢樣， 大部分嗰啲新人啊， 唔單止係呢樣嘢，我哋叫我哋嗰新人唔該，佢哋嘅操守都要小心啊！即係當我哋係即係而家啫嚇，福為禍所依，禍為福所伏。當你大勝之後嘅話咧，就係、是、危機嘅開始。 咁當然唔可以輕敵啦，因為其實共產黨有一個 後特別後生從政更加要即係年少氣盛。 喂，你民協咪發生好多咯，佢都係小黨啫嘛。喂，大佬佢一啲一係就攞嗰個咩再培訓嗰啲錢啊，一家走去賭錢啊，跟住收咗街坊去。旅行嗰啲錢，跟住又唔拎報團啊！哇，幾大劑啊！民協好多，同埋你小心。喂，民協嗰陣時候都發生啦，係咁俾人叫嗰啲莊㗎。係 啊， 係 啊， 即係嗰啲莊腳。喂，第一大佬嗱， 土伯你自己都係受害者啦。 喂，好簡單啫嘛！呢個世界你面對即係錢嘅問題，好多人就會心動㗎嘛。話我俾多10,000你啊！嗱，你區議員幾多錢人工啫？20,000零，係嘛？我俾多10,000你退出 收埋 同盟啦，唔好跟阿 Gary。搞呢咁嘅嘢啦，咁喂，民協都好多收買走啦，係咪？何況新民主同盟，佢仲係比較親中啲喎，大佬你唔好忘記民協係嘛？即係相對我哋嚟講，喂，好啦，多謝你啊， 好好 好， 多謝多謝你邀請， 多謝多謝 Gary， 係 答我哋啲問題。 我哋啊，好多人上嚟咧，即係洗底噶，何俊仁上到嚟啦，我哋 洗底。点样洗底啊？我唔使洗底啊！ 你唔使，但系点解好多人洗底呢？就因为点解佢觉得发觉佢真面目啊？因为我同你熟啊嘛， 有咩发觉佢真？ 因为人性化， 你去商台访问嘅时候，你唔会咁样答我。 好 defensive 啊！我听朝都系咁样答阿杨振耀，听朝上去呢个 即系你唔会咁，你唔会咁跳脱噶嘛？同埋我。 個主持 唔係喎，我今日晏晝去阿李慧玲嘅節目都係咁嘅啫喎， 係咩？ 係啊， 同埋我諗啲主持就冇我哋咁 critical。 咁啊係， 唔係嘅，我記得你 咁你都唔介意我夾兩句。 我記得你有一次去李慧玲嗰度咧，就同台咧就有阿黃台陽喺度啊。 嗰次阿李慧玲都好 critical 噶。 哦，嗰次我記得，喂，你相對於今次嚟講，你嗰次 mechanic 好多喎，大佬真係 mechanic 好多。 喂，你有時 mechanic 噶？喂，我以前都 mechanic 啦，因為點解咧？你 點解？點解 mechanic 嘅內涵係乜嘢？喂， 即係你 生硬啊，冇㗎。 生硬。 你每講 唔係你要思考嘛？ 你每講句説話， 審慎啊嘛。 你每講句説話，你係驚講錯嘅時候咧，你個語速會慢咗好多。 我明白。 第二咧，你唔會係好薄咁去講嘢。 哦，可能你整一杯酒，我飲 就個個都中箭啦，大軍閥。 中樹根冇 啊，中樹根咧，連一啖都唔飲。不過就好搞笑。 不過飲唔飲都係咁㗎啦。咁樣都係咁㗎啦，係嘛？ 佢真係搞笑。喂，我本來咧呢個位咧係中樹根嘅，佢就話咧下個月先得閒。咁唔緊要啦。 好啦，佢而家心情沉重啊。 唔係喎，又 OK 喎。 梗唔係啦，好傷㗎佢。 咩？我好傷 啊！我喺議會度見到好傷。 我哋成個花生台等緊呢一個嘅中樹根上嚟啊！ 成個 humble 曬，好傷。 係咩？ 係嘛 ？OK。 哦。 好啦，多謝阿 Gary。 好， 我哋繼續第三節，轉頭 好 好 好好， 拜拜， 拜拜。 係影相啊！